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光明顶全真热线23390209，今日的话题叫创意炼狱， 对地狱， 唔系唔系地狱，佢系激滚头， 又改咗临 时。阿细哥就话要改为炼狱， 炼狱好似系高一级啦，俾地 即系厚道。 炼狱都有机会上天堂， 有机会。 地狱就冇啦，系咪？ 咁啊，点解话佢创意炼狱咧？一睇啲今日呢个新闻，唉，即系所以咧，老董啊，呢啲大陆领袖啊，猛叫人讲，喂。你唔好咁批評啊，要俾啲 建設 性批評啊，要建議啊。喂，我點教你啫？你蠢到咁， 點 一條羅湖橋係咪？1957年建，一個歷史意義 係啊。 嗱，嗰個圓拱頂係嘛，係充滿一個咧舊日嘅 珠江橋咁啊，好似。 好啦，你話而家自由行落嚟。嗰條橋咁有歷史，細細個喺嗰樹咧翻大陸。 啱啊，攤住條擔挑喺 啲大陸嘅 排足一個鐘頭隊，係咪先？ 擔挑喺嗰度過，咁啊呢邊有個咧著短褲嘅洋幫版企喺度，嗰邊就大陸解放軍咧嗰個三袖咧冚住手指尖嗰啲咧，因為分配啊嘛，嗰啲軍服唔係度身做，就擔張凳擔張台喺個羅湖橋嘅嗰邊同你填回鄉介紹書。 係啊， 仲有石衛富其左派明星咧。喺個橋頭嗰度咧， 教授 過去，佢死都唔過喺 教授 念毛語錄。哇！呢個歷史景點，你就俾大陸咧一聲令下就拆咗。好啦，你如果係 都未必係大陸話拆，可能香港人自己話拆。 唔知啊，而家總之係中國政府去拆啦。咁你又話要保留古蹟、保留名勝呢條橋，咁你又話要咧俾多啲人咧喺嗰度做下小販。哇！呢條橋咧完全可以咧俾一啲咩咧？一啲咧年輕人。或者咧手工業嘅，即係做嗰啲紀念品啊，即係好似英國嗰個 Covent Garden 啊，即係高温花園啊，即係你屋企譬如話整一啲即係陶細嘅陶瓷啊、公仔啊，或者藤織品啊， 但會唔會嗰度過關唔方便啊？ 咁你咪擺嗰度賣咯，係 嘛？ 係 咪嚇？唔係就算賣唔賣都好啦，都應該保留翻嘅。 而家李生都話呢個叫做整一個叫做邊境河套共同工業區嘛，嗰條羅湖橋舊羅湖橋咪做得咯？點解唔做得先？係咪啊？冇话过关唔方便， 即系就算唔 要你做生意啊嘛， 就使唔使真系要拆咗佢咯？ 咁啊就 即系保留翻佢做一个纪念博物馆又好，或者纪念翻以前， 唔系当一个 landmark 都得噶嘛 ？landmark 你搵俾人睇下啊嘛，唔系你即系你猛叫人哋翻嚟香港啦，去咗外国诶即系移民咁耐，你对香港有冇归属感？嗰条罗湖桥咪归属感嘅其中一个， 唔 系系香港人 你拆埋 香港人认识中国嘅第一步嚟。 系啊，我使咩翻嚟？我点解要翻嚟啫？ 即係我仲記得細個探探挑翻大陸鄉下，喺嗰條橋就排咗成個幾兩粒。 三歲香港細路仔認識呢個所謂祖國，第一印象 就係第一步 就係嗰條羅湖橋。而家你又拆埋， 好似阿林煥光話過嗰條橋嗰陣時想喊噶嘛？ 係啊，佢想喊㗎。呢個 好多人過都想。 九七前如果 因為太攰啊嘛， 九七前 攰到想喊。 如果肥棒做個老細，佢公開 就唔敢講㗎。 我話佢咧，九七後啊，鬼唔知阿媽係女人 咧。可能唔係淨係佢講咯， 係咪啊？ 好多人個個都話喊㗎。見到支國旗就話喊 啊！我去過都覺得我腳軟添啊，係嘛？即係呢啲咪任你噏，即係呢啲就係啦。你點樣叫人哋仲好意思叫人哋俾建議？我點俾佢？ 唔係你俾親建議就話。见仁见智啊嘛，譬如话我攞10蚊银纸设计都唔好，好多香港嘅设计师咧就话设计得唔好，净系见仁见智啫。 呢啲 中央图书馆又系话设计得好唔好，见仁见智啫。咁建议嚟做咩啫？系咪先？ 即系呢啲使唔使人建议啊？ 唔系啊，陶杰，另外调翻转啦。如果你话呢啲景点又好，文物又好咧，你千祈唔好建议添啊。 系啊， 你一建议嘅话咧，政府 OK， 我接受你嘅意见。 迟啲整条龙咯，你知唔知啊？ 然后咧，佢就搞到骑骑嚟嚟， 骑嚟 怪啦，唔系佢就追上70年代。深圳啱啱開放嗰陣時嗰種嗰種美學意識啊！ 我話俾你聽，你雀仔街好簡單啊嘛，以前 好地地 污糟邋遢、衞生乜乜乜， 雀仔街 而家搞到似個市政局公園咁樣，門口又泊唔到旅遊車。 呢條舊羅湖橋咧個特色就係嗰個圓拱形嘅頂，呢個咧好似如果你去過新加坡，你就知嗰個叫老巴薩。 老巴沙， 欧巴沙即系一个英国佬以前留低一个好似 Q Garden， 即系 个花 园个壳啊，呢个壳值钱， 系 同埋嗰个咧木牌 木嘅地板， 木嘅地板 當時是文革前暴動前元朗那裡值錢， 是啦，啱， 是吧，啱，就是這個情調很簡單，是 個歷史文物來的， 不是什麼特別值錢，亦不比不上巴黎聖母院或者大笨鐘，但這個是香港歷史一個血肉相連， 同埋一個時代的記憶來的嘛， 是啊， 那條橋是 人人都記得， 但你知道香港政府就專門要拆，拆你看整個上環被他拆到烏里麻叉咁啦，係咪啊？ 我拆大陸佬就專做啲蠢嘢喎。 咁其實香港 一拆拆完過得十年，有人講啊，咁又叫做修復喎。咁佢過得十年廿年，佢會起多條假嘅喺度，你放心。 唔係咁已經一定會 樣再起多一條。 其實唔係，佢話收埋，佢話會做文物將來展出。 咁點解收埋？ 咁我就唔係好明啦。 佢個意義就喺深圳河嗰度啊嘛。 係啊，就真 係拎喺個拎 離開咗條河咁啊，做嚟做乜鬼啊？係 啊，完全唔同嘅喎。嗰條橋一定要擺喺個河上邊，等行過嘅時候睇下兩。 唔止呢樣嘢啦，土你睇以前個舊 鐵絲網。 舊香港的火車站在尖沙咀幾好，拆了它之後剩下一個鐘樓，就整個不倫不類的文化中心。 所以呢這叫做五個字，叫人蠢無藥醫，就是這樣解釋。那時候是誰人呢？你們自己想，代入 了，是 所以不要這麼老襯，我不因為不要給那麼多所謂建議， 即不要說建議算了， 不需要，你建議都是多餘。 那即是怎樣破壞性批評？ 不需要批評， 批評就批評， 就是 批評。 criticism 這個字 是沒有建設性和破壞性， 就是破，不是，本身就是建設性， 是 英文這個字 criticism 本身就是建設性，沒有說慢，因為它不是慢罵，因為它不是詆毀，是吧，所以這件事呢就是多餘咯。你看那個羅湖橋這樣拆法搬去第二度冇呢個意思，你要放喺嗰度配套，後面嗰陣青山，同埋 其實 下低條河水。 其實佢呢個諗法就同雀仔街一樣嘅啫嘛，你將嗰個雀仔街搬到一個好乾淨、好企理， 好似好乾淨喎，我唔覺得而家乾淨過以前。 整到好似一個市政局公園咁，佢就覺得啊，呢個就係吸引到遊客啦，正啦。 即係個冰球。 以前廣東道玉器街，我記得細個哇人頭湧湧嘅。而家咧就真係死氣沉沉， 即係冰頭花園個冰頭嗰陣時，咪有啲老阻話要搬開嘅， 係啊係啊係 啊， 係 嘛， 係 啊， 即係你將個冰頭花園搬咗去，如果搬咗去呢個叫做啊北角， 係 嘛，搬咗去 點搬啊？ 呢個 掘曬啲樹出嚟搬， 某大國貨公司 唔係佢搬嗰個銅像啫，好似係搬嗰個。 即使係咁啊， 阻住五世個銅像， 因為嗰個一定係擺低喺冰頭花園。點解咧？因為你睇到個銅像時候，你仲要上嗰陣石嘅樓梯， 下 石樓梯後邊仲有一扎樹。 唔係，同埋冰頭花園嗰個概念咧，係好英國人嘅嘢嚟㗎嘛。你喺澳洲又會揾到，喺雪梨又會揾到，喺倫敦又會揾到。 係香港歷史嘅一個 Botanic Garden 咯， 一個一部分嚟㗎嘛。 即係所以啊，睇到呢啲咁嘅種種嘅餘痕咧，你會覺得 咁已經算好啦。 有啲 唔改街名咪算好咯。 有啲國家有啲社會，佢天生做殖民地低人一等，的確有佢個優生學理由喺度。 咁但係你都 做唔掂。 但係唔好咁講， 我覺得就唔係，我覺得就唔係，因為你侮辱埋我哋兩個。 係啊。咪就係咯， 我冇侮辱你，你 咪唔改名咪算偷笑咯， 高等壞人嚟 㗎啦。哇，咁講， 我哋普羅市民，但係我哋用常識去解決問題， 常理啊， 常理嘅啫嘛。 你連常識都冇，咁你兩個有常理，點解入唔到政府決策階層咧？ 咁我哋， 我問你， 我哋年紀輕啊嘛，我哋年紀輕， 唔關事啦， 我哋又未夠稱啊嘛，土你實得， 我哋又唔認識中國， 唔認識，唔係喎，你讀歷史喎，你好識睇走向共和㗎嘛，啲官未識睇。你識睇， 唔係個個都咪緊嘅，而家都 咪啊，識唔識咧？識唔識睇？ 嗰陣時雍正一興，咪個個都追住嚟睇咯，係咪先？睇完之後學咩？學嗰啲拳術， 拳術咯，係啊， 係嘛？拳術 咁拳術，中國人啲創意通常就用喺拳術嗰度。 拳術不如賽李佛啦，做乜嘢？ 唔係中國人創意有兩類嘅。頭先就係講過啦，我哋用喺呢個買板同埋呢個 sales， 係 啦。 第二就係政治上係咩？用喺拳術，係 啦。 呢個就係中國人嘅 點樣去操控人， 係啦。 多个话点样去发挥啲人嘅力量，系嘛？就同西方概念好唔一样。 即系佢嗰种咧，所以拳术咧都系用喺咧内部消耗， 系啦， 同埋呢个叫做内部吞噬个目的。 呢啲就真正冇建设性啦， 系完全冇建设性。你睇成部中国历史落嚟，系嘛？边一个朝廷嗰个宰相同皇帝真正合作？边个朝廷嘅中书省嗰啲咩门下侍郎，成班人系团结嘅？一系就牛李党争，系嘛？一系就雍同和同李同章有心病，系嘛？一路到最尾啦，死到临头啦，系嘛？就算系呢个孙中山共和啦，都系孙中山同王兴咧，大家都唔妥，唔妥噶。 一路到後來， 啊、但唔妥冇所謂、 啊。蔣介石同李宗仁，啊，蔣介石同陳誠，啊，毛澤東同朱德， 但係討唔妥係自 唔係，同埋我覺得呢個係中國人寫歷史嘅方法。 系 唔一定系咁样嘅现实，但只不过佢写历史嗰阵时咧，就系将呢样嘢 强调咗， 系啊，因为佢要分边个好人边个坏人， 强调咗喺个人嗰度，唔系强调咗个原则嗰度。 系啊， 即系你讲，就算你讲诶、为咗原则去斗争咧，去比试咧，系值得嘅。 系啊， 有时候咧系对人不对事，对人不对原则啊嘛， 系啊， 系咪先？咁就好多时候就比较强调一个好人坏人嘅效果咯。 啱，你而家你睇布殊嗰个政府，咪一样有派喺 系啊。 呢、这个鲍威尔就唔妥布殊啦，布殊即系， 但系佢哋系根据原则唔妥啊嘛， 但问题 是 人哋有一个游戏规则，系嘛？你唔做你就辞职，你做系嘛？一日做嘅话，你要听我讲，服从呢个叫集体决策，系嘛？背后就唔好阿支阿助，一系你就走。所以鲍威尔讲过话要辞职噶， 唔系咁，所以你话好多时候讲权术有样嘢就系中国人花好多创意去估人哋讲嘢背后嘅意思咯。 揣摩上网， 即系譬如老细讲嘅嘢，我中意食橙，咁你要谂啊，究竟橙系咩意思咧？点解 系 食橙？ 是暗示 食鸡髀咧？ 系暗示我呢个月出粮，要买一打橙嚟孝敬佢。 系咯， 然后咧佢先下个月就要加我人工，即系嗰啲阴谋论咧可以去延伸到好 远，即系无限嘅想象力好劲。 嗰、那个去到青海咁， 所以你唔好话中国人冇创意啊。只不过佢个心思摆咗喺嗰度啫嘛， 创意摆咗喺阴谋论嗰度。 系啊， 乜嘢都系咧。假设咧，呢个人咧系为，即系为啊，系去谋你啲嘢嘅。 系啊， 系嘛？唔系话假设系大家一齐啊去做， 即系背后一定有啲动机嘅。 一定有呢个动机， 唔会话 必定系衰。 譬如赞阿涛，你写啲文章好好啊， 我必定谂无事献殷勤。 系啦， 梗系我唔知边个嘢得罪咗佢。 但系你梗系讲反话嘅啫，你点会真心赞我啊？ 咁所以变咗冇理性讨论咧，因为所讲嘅每一句说话都唔系真噶嘛， 所以亦都唔会有建设性批评。 就算你真，对方听落都怀疑你 系 假。咁先恐怖啊！你 即系譬如而家领导人一讲嘢，譬如话嗰阵时啊，温家宝讲呢个咩啊？四个咩话？嗰四个 咩四个依然？ 四个依然系啦。咁啲人就大家估点解系四个依然咧？ 系啊， 点解唔系四个假如咧？ 系啊， 点解唔系四个？ 即系呢个话里含义喺边度咧？即系你睇个《红楼梦》就知啊。呢个除咗人名索引派咧，仲有啊嗰种政治嘅嗰种暗语啊喺里边啊。佢系讲紧雍正皇帝啊，抄家。定系讲紧呢个叫做词人纳兰性德啊，定系讲紧自己自传咧？猛咁估咪阴谋论啊嘛，阴谋论变咗创意咧，就系好似《红楼梦》咁多层次好睇啊。但系阴谋论用喺嗰个生活里边咧，就血流成河， 咪地狱咯，真系就系地狱。 咪酱缸啊嘛， 酱缸啊，阴公啊，拍阳讲啊，真系惨啊！即系呢个正点点医啊？你两位吓、啊，你有咩即系有咩良方？好啦，翻嚟我哋再研究全真热线23390209。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光明顶，今日全真热线23390209，时间无多啊，想冲线啊，发表高见就请快手啲啦 吓。胡恩威手上好似有个听众， 有一份嚟自一个听众叫 Henry Tang 吓吓，唔系啊嘛吓 ，Henry Tang 佢咧就话 TVB 垄断香港乐坛。咁就话多年嚟咧 ，TVB 被传以劲歌奖项同埋减少出镜，软硬兼施咁样逼嗰啲歌星演出电视剧同埋出席综艺节目。 啊， 套系咪啊？ 呢啲有证据得嘅， 你喺嗰度都出入喎，系咪先？ 唔系咁啊，人哋睇戏有时系嘛，即系关照下啫， 关照下啫， 冇乜嘢。 嗰啲乐坛关唔关你事啊？ 唔关事， 关你事系嘛？ 唔关事，呢个唔可以讲。 不过香港系比较怪啲嘅，就好少，全世界好少有一个电视台啲歌星同佢签咗约，就唔俾佢喺第二啲电视台出现嘅，系香港先独有嘅，或者嗰啲极权国家咯。点会？就算你而家中国国内，你喺中央台歌星，中央台出现又得，第二啲台出现 咁啊，最终市场决定嘅啫，系嘛？ 咁但系当个市场。 系冇选择。 咁你可以翻大陆啦，而家叫大陆咪唔系 而家咪叫讲国语咯？你咪喺嗰啲有线嗰个 娱乐台、娱乐新闻台讲国语， 咪好笑咯？ 做好好 事，逼到嗰啲人 可以练 广东话 啦。其实对香港嘅歌声 系 有好处噶， 咁样系更加鲜明咁实践一国两制。 咁又系原来有苦心嘅， 系啊， 即系我哋用阴谋嘅角度睇， 文化赋役本地文化唔系阴谋嚟嘅， 唔系阴谋嘅。 咁啊，另外呢个深探人嘅听众佢就话，系啊。电视台是没有创意，令到我们新一代的电视从业员非常失望。嗯、我们做资讯节目应该可以制作多点有创意节目，但近年电视业、电影业萎缩，令到上面一大批高层不走，老细不走，下属没运行。 哇，这个真的是不是真的这么惨？我想 都是挺惨的，套。 我想就是你香港这个为什么、他投资那里的人太过惨。即是那个不敢搏。你有香港你有某大名导演最近这几套戏最近这套在玩绣花呢、在这拍紧呢又不知道拍到何年何月呢、那个供应在 法国欧洲很多人 欣赏。外国人投资的欧洲投资不是香港投资就被人追杀。 为什么他的 可能交了左手出来。 你有没有法国你有没有发觉那些戏有个特征就是一定要用大卡士。 是 大卡士。 咁就攞到投资。 系啊，咁就点解大卡士先攞到投资咧？ 你搭个棚 呢个就是香港同埋华人海外社会几 晒， 根本啊个市场喺出边发行咧，佢就唔理你嗰啲套戏讲乜， 卖片方 唔理你有冇主题，佢就信嗰两粒大明星，两粒大明星喺度得即刻即醒500万，咁你嗰个拍嗰个人代咗500万咧，就已经可以开到戏啦。咁嘅时候即系卡士行先， 片花以前嗰啲叫做 叫片花行先，边度会有创意得噶？ 咪睇下卖片花嗰度咪有创意？ 你睇人每年国际电影节啊，嗰啲伊朗啊、印度嗰啲，唔系靠大明星，嗰啲系靠剧本、 靠演员、 靠演员啊，靠嗰个音乐啊，系嘛？唔系靠大制作。啊，唔系话周星驰，系呢啲咁嘅空间咧，有俾嗰啲僆仔可以低成本去拍一啲呢啲咁嘅，即系轻级嘅影轻型啊，蚊型嘅影视咯。 小品啦、啊，小品、 啊。慢慢大师喺嗰度上噶嘛，啊、你而家唔系喎。 唔系，同埋外国最主要咧，佢所谓主流。嗰、那個制度裏面咧，同非主流咧，其實有交流 嘅，有個互動嘅關係， 有個互動關係， 相尊重。 即係譬如可能你係唱歌咁啦，假設你喺英國倫敦喺地下嗰啲 pub 嗰度唱歌咁啦，佢、可能有啲星探會發掘咗你，然後你就加入一啲主流嘅 label， 然後喺裏面慢慢栽培你做。 但香港冇可能 肯試，但香港老闆唔敢試。因为一惊事咧就扑， 唔系佢一听到非主流， 或者佢唔识嘅，唔系最大嘅问题，因为佢唔识嘅， 吓唔识就问你 咧，就净系即系净系，譬如净系中意某一样就中意某一样。 你话整啊吴生，你话拍一部讲劫机嘅故事，似边个啊？我似荷里活边套经典啊？你话我听， 一定要咁讲先。 你话俾你听，似边啊？似呢个查理登希士顿做嘅嗰套叫《国际机场1978》。如果听过就得啦， 未睇过噶， 未睇过咧，未听过咧，唉、哎，都系唔好啦，唉、哎，唔收得嘅，唔使谂啊，一定唔掂啊，一定瓜柴。佢一话瓜柴，判咗你死刑。我话知你三头六臂，会飞会尾，你都冇机会出头，系咪？ 唔系，所以香港头先讲嘅一个出路就系我哋要引入多啲有国际经验嘅传媒投资者咯。 咪其实 咁你变咗咧，嗰啲模式就会多啲啦，就唔会死咕咕。 即系呢位听众啊 ，Peter 写嚟嘅传真都几有意思，佢就话佢读呢个哈佛商业评论出版嘅书。其中一本就是关于创意管理，他说最重要就是公司里面一定要将这个 innovation 创新成为公司的 policy、 是啊、 成为公司政策。 不是各间公司有都有这个政策的，是执行问题的嘛、香港你看间间公司个个都说要 innovation 的。 讲啊，怎 样 innovate 法这解的嘛。 各个特区政府够识讲叫脑震荡啊，够识讲个集思啊， 越争越爽。 他整那条龙整那条龙嗰条龙标记咪就系脑震荡。 我发觉而家呢啲海华人社会最叻嘅人啦，喺度抛名词啊，咩咪脑震荡啊、集思啊，咩呢啲？ 系啊，集思广益啊，创意啊， 啊咩创意工业啊， 咪有其形而冇其实。 佢哋根本唔明白背后究竟 即系同呢个李鸿章年代，即系嗰种中体西用啊，差唔多。 系 个 term 系鬼佬嘢嚟嘅， 个名词系鬼佬嘢， 但系冇个馅噶。 内容唔系，内容系中国嘅。 北洋水师就系咁死啊！成支舰队都系德国佬度买翻嚟， 冇弹药。 当年讲船身之坚实，系叻叻过日本仔。 系啊， 冇管理，蠢 软件唔得咯， 懒一盘散。 唔系咁又唔可以话懒， 唔系系唔专业啊， 系唔专业。 因为海军系好专业嘅事嚟 啊，嗰个 coordination 由个舰长 知 道啊，喺个舰里边洗衫嘅嗰啲，都有一本天书。 教你一步步点做，掂唔掂啊？唔掂，就惨啊！好啦，今晚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晚再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